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嘅一两日有骤雨，听日早上雨势时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天气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啲水浸嘅封路啦。受到水浸影响咧，现时观塘道小隧道来回方向近 APM 嘅全线仍然需要封闭噶。现时去油塘方向嘅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去旺角方向嘅车龙就排到去鲤鱼门道汇顺处。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咧，亦都影响到现时啦，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观塘警署。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啦，受渠务维修影响，黄竹洋街介乎桂地街至到瑞和路之间一段啦，全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因为有渠务维修，火炭黄竹洋街介乎桂地街至到瑞和路之间一段啦，需要全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道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龙排到城市花园。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柯士甸道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上去西贡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是挤塞的，而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伟业街之路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丽业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啲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下他们安全慢过马路。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ve 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天爷，你会点形容 Give me five 咧？ 奇情。 想分享一下呢段都幾難忘嘅經歷，喺個餐廳忽然間咧有四五個男人咧起身啦，喊打劫。 嚇！ 咁其中一個人咧見到係有把槍嘅。 哇！係咪咁奇情啊？ 聽實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五點至七點，香港電台第二台，天怡、子豪、波盛嘅 Give Me Five， 你咪知咯。 暴力真係可以解決問題。 晚上可以見到有商鋪被焚燒破壞。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播一部台号先啦，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播一部我们节目名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 大家好，我是阿一。 我是波盛。 好啦，呢啲基本资料大家记住啊。 好，基本功。 好啦，播一部时间同天气啊，啲人话我哋好劲啊。 即就算是錄音都好啊，都可以報到時間同天氣上星期咁樣，即係大家都知道我要即係另外一邊要工作啦， 冇錯啊， 咁一定唔係翻嚟做 live 噶啦， 係啊，大家知邊個啊？ 係咯，咁跟住之後咧就等我諗下先，所以今個禮拜咧就輪到我報時間同天氣， 哦， 咁啊即係換言之係波性放假啦，係咪先？ 我睇你點報， 準備好未？ 嚟啊，大家準備啊， 三、二、一，計緊時啊嘛。而家下昼两点几，天气都系咁样，大家注意天气。OK， 最新嘅温度同相对湿度睇天文台啊，自己 系啦，揿 download HKO 个 app 就可以睇到啦。OK， 系啦。至于其他嗰啲空气质素都系 咁上下啦， 咁上下啦。紫外线指数亦都系咁上下噶，个天几高嘅。系啦，几高？距离地面，唉、哎，玩完啦， 好专业， 好专业 报道。 究竟点样可以报一个天气报道咁咧？嗯，应该迟早会有好天嘅咁样。好啦，咁啊，话说咧，即系其实都开咗股噶啦。咁啊，小弟录音咧就。即系要喺另外一边就电影工作嗰边啦，即系跟阿刘伟恒先生就会出去学下嘢咁样啦。咁大家咧即系揭晓嘅时间咧，如无记错咧，就应该系星期一嘅。 系 咁，本身其实上星期五都有一个叫做 一周 有一周 大事汇报啊！ 啊，系啊，我都唔记得自己， 我仲记得个声 系，即系师兄祠堂嗰度有啦。咁但系阴差阳错嘅底下咧，就变咗啱啱礼拜一播啦。咁所以就阿队长嗰边喺手下留情嗰边就公布咗先呢件事啦，系咪先？系、 哦、 啦，咁影咗一张咧，就应该如果冇记错，就是、其中一日开机前就同佢嘅一个合照嚟嘅。OK， 系。 咁首先第一样嘢就係要多谢刘伟恒先生俾我呢个机会啦，系咪先？ 有咩继续讲？ 多谢 Paco 啊， 导演啦，系啊，好似攞奖咁样啊，新进啊， 新进嘅电影工作员 系啊，有个奖项俾你咁。 咁跟住之后，哎、死啦！我想讲咩咧？啊， 嗰张相 系啦，嗰张相 系 咁啊，即系大家好多咧，其中一个嘅 comment 系咩？哇，靓仔咗、啊，一剪短咗头发、啊。 我想问嗰张合照系正式？嗰種合照定係同一個工作空間黑白嗰張，大家 唔係正式阿劉偉恆先生喺個鏡頭面前，佢同我得我哋兩個啫。 哦， 咁當然再早期啲有班嘅聽眾都喺唔同嘅地方，即係無論係之前有冇搞錯嘅 group 嗰度啊，或者連登啊嗰邊都有討論，究竟嗰張黑白相即係好多人開會嗰張相， 係啦係啦， 喺角落頭側面嗰個係咪小弟嚟咧？係我嚟嘅，係咪真係瘦咗好多呢？即大家估唔到嘛，系咪？ 大家估唔到點解你頭髮長得咁快嘅？ 哦，長得快就不嬲都長得快㗎啦。其實我不嬲啲頭髮長得快，其實我喺十二月剪完頭髮到而家，我諗係啦，即嗰次剃光頭之後到而家咧，剪咗四五次㗎啦。咁、 啊、 然後你問波成啦，波成， 所以一睇個髮型我知係佢嚟㗎啦。嗰、那個咁嘅身形，同埋突然間重點啲人話你瘦咗好多嗰張相。 咁我真係，咁我嗰次同阿嘉瑩 B B 比賽都真係瘦咗啲嘅。 係，同埋 瘦咗 白啊嘛。 瘦 十几磅啊嘛，你自己讲 十五、十六磅啊，系 啊，都有啊。最巅峰试过跌翻到176添啊，即系廿磅咯，差唔多。 系咯， 系啊，差唔多。 所以系唔出奇嘅， 其 实 唔出奇嘅，真系我嚟嘅。 咁啊， 但系 咧， 但系唔系咁，我又冇得怪嘅，因为我自己 Instagram 好少 post 自己张相啊嘛。 系。 我減肥之後都冇再 post 過自己張相啦。 我 你睇下，你睇我過去嗰幾張相，全部都有啲風景照啊， 上山照啊， 數碼 暴龍 啊， 即係佢行山嗰啲照、啊。 上山，即係上出殯啊嘛，我出殯嘅照。我話俾你知，我一定我出殯嘅時候，如果 Instagram 仲用緊，我一定叫我個仔同我 selfie 一張，懷念爺爺咁樣。如果我有仔嘅話。咁我叫我契女同我怀念契爷咁样， 契爷以前成日都 上 山， 我契爷以前好中意上山影风景，怀念契爷 啊， 对唔住，上山冇咩所谓啊，你会唔会嚟？我哋另外一个咧，即系题外话，我哋有段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咧。我哋有段時間咪會話在乎你嘅， 哦係啊， 係啊， 我哋成日都講， 我哋成日都話，咁有段時間就即除咗在乎你之外咧，就會寫埋 在乎邱国成，唔系在乎波胜啊嘛， 系 系啊，在乎阿一咁样啦， 系。 我咁當時咧，喺神光第一線嘅主持咧，當時嘅神光第一線咧，有個叫子維嘅人啦，係咪先？ 係 係啦，咁啊，在乎子維啦，係咪先？但係如果佢出全名嘅話，就係、是、 在乎令 子維。我死嘅時候，你會唔會幫我扶令啊？ 在乎啦，扶子。 我成日覺得即係其實我今日有另外一個題目嘅，不過講多陣先啦。即係如果你可以幫一個人扶令或者做佢兄弟，其實同佢哋同佢做兄弟係，我覺得嗰個叫咩？ 好緊要 㗎，再高一個層次啊！ 係噶， 你諗下，除非你係喺你死咗之後先結婚啦。如果咪大部分人都係結咗婚之後先死㗎嘛。 係 係啦，即係咁有啲人係死咗之後先結婚嘅， 冥婚咯， 冥婚咯嗰啲叫。咁你即係換言之，同嗰人嘅經歷係再耐啲啦。 啱嘅， 即假設一般人啊，30歲結婚，80歲死啦，咁即係你嗰段友情由30歲再升華到80歲，即再捱多兩倍嘅時間。 係啊，多50年。 係啊，即嗰陣時我都仲同阿邱國勝扶靈咁樣， 係啊， 扶住出殯。 哇，幾先啊！ 以前同邱國勝一齊工作嘅時候，佢詛咒我上山，點知今日係我睇住佢上山咁樣。 佢生前最中意講嘅笑話係跟住就。 有换时开心一点，不必挂念我。 好啦，我哋兜咗好远啦。 兜咗好远，唔系，其实最紧想讲一样嘢。 去翻张相，我终于第一次见到你用刘慧恒影嗰张，我第一次见啊。 然后你睇下 comment 啦，你睇下 comment 先。 有200多个嘅。 播首歌俾你听下，听咩歌？竟然好多人话我似方力申。我似方力申啊！ 乜料啊？ 这么吸引有心地，定不止5、6个，我被扣分便没位置坐。你没有讲出意愿，你的身体都说得很清楚。A 君的家底好。B 君出名独到，是我没能耐高攀不起给你效劳。你要爱得进步，便尽力发掘谈情全为进步。你会控制得到，你背后有几千样野心我未亲，再努力也挡不住竞争，不用问。我输不起你的抱负太多，但我极明白我实在没法抽身爱下多。你每日也比较再计分再合衬，我发现我都只属自等手再真，去握手会比拖手使你愉快得多，快为实现野心放下我。 其实又不是很多的， 是咯， 三四个左右啦。有嘅，一定有嘅。连登嗰边好似都有人话我似方力申。 我尝试遮紧你唔同嘅部分咧， 你 都搵唔到。 你遮住我个头系最似方力申嘅，不过唔系人哋游水健将，点会似啊？系咪先？ 点解会觉得？ 我真系唔知点解话我似方力申啊！因为咧，其实我最早中一二嘅时候系似咩咧？啊，唔系方力申都有人讲过嘅， 真系有啊！ 真系有嘅，中学嘅时候已经有人讲过噶啦。咁跟住。 我接受唔到啊！ 跟住之后咧， 好大冲击啊！ 唔系你都话自己似周柏豪啦，定陈展鹏啊？有段时间我系郑中基嘅，郑中基有段时间，我谂系佢拍3分鐘先生咧嗰段，因为佢个笑容咧，我咪好中意依起棚牙笑嘅，有段时间有啲似嘅。咁去到后屘咧，主流意见啊，即系同主流意见呢只字，我谂起一句说话添。香港的主流意见呢是觉得我似边个的钱嘉乐。 钱嘉乐的。 咁钱嘉乐都多的，尤其是这几年发福多些少。因为你比较起上来，即钱嘉乐先生不是肥，但他比较健硕，即同游水运动员啊方力申他再大一点，始终他是一个龙虎武师嘛。 是啊，有动作导演。 咁只不过我是肥的。但钱嘉乐呢话说呢有一次呢，即 sorry 啊，方力申转头先啊。话说呢钱嘉乐呢 遮完人嚟，讲完就叫佢就先啦。 话说咧，钱嘉乐有一次系点样呢，咁俾人话完我似，咁我真系唔信啊嘛。咁我上 Google 打钱嘉乐啦，我拼埋自己张相隔篱， 都唔似， 都唔似。隔咗30秒之后，我忽然醒起，你 Google 可以打多几只字喎。 於是乎你加咗個咩？ 我加個大笑兩隻字，即係你見住錢嘉樂係笑到冇咗隻眼啦，同埋依起棚牙嗰啲笑容咧， 大家一齊 好似 錢嘉樂 大笑。你 search 啊，係有幾張次嘅。咁當然啦，我而家即稍為瘦咗些少咧。其實阿陳恆如咧，即阿一師嫂咧，經常都話以前我瘦嘅時候係似方力申嘅。佢話某啲嘢，佢都覺得嘅。 佢都有貪圖你美色嘅，原來 其實都係嘅。不過我真係唔覺嗰張相似咯。即係同阿劉偉恆先生影嗰張相，我其實 真係唔似， 就唔係好覺得似。 我哋可唔可以偷佢張圖擺我哋個 group 度 send 出嚟，俾我哋呢邊聽眾睇下？ 咩？阿劉偉恆先生？ 系啊，嗰张、 哦。我以为你手下留情，我以为你有偷方力申张图添。 系啊，喺手下留情，我攞张相， 得 share 过嚟， 即 share 过嚟咯。咪、嗯、有嘅，有几个人都话我似方力申嘅，唔系我自己都唔系好接受到。 系咯、 啊，即系佢接受唔到，唔系方力申唔靓仔啊。 有冇问过方力申？ 就系佢太靓仔啊！你明唔明啊？我自己接受唔到，有咩理由啊？ 如果唔系，即系方力申同郑中基好似。如果咁样搞法， 系啊，仲有方力申同啊，钱嘉乐 笑嘅时候， 有咩理由啊？喂，但系你呢个犯咗个逻辑谬误 ，A 次 C 唔代表，唔系 A 次 B 唔代表，唉、哎，算啦，总之有个逻辑谬误啦 ，Andy 肥啦 ，Andy 肥，但真系好好笑，即系你话我唔想得罪人，算啦。 冇啦冇啦冇啦，见好一收啦， 见好一收。唔系，其实我好高兴嘅，大家话我似方力申， 啊，大家继续煲奖佢啦，佢呢排都攰啊。 但我只系觉得有啲受宠若惊嘅。今日不过啱啱播完阿 A B C 君咧，其实我想播佢呢一首嘅。 嚟啊嚟嚟， 推错飞打添，嚟过啊。嚟嚟嚟嚟嚟嚟。你明得系咩歌？ 记得啦。摇动每一个心跳，系咪啊？ 系啊系啊， 舞动超速 龙头，我真系唔记得系佢唱 的，系佢嚟噶。 但我记得。每分每一秒，凭着那醒爽一条，明日我终于会得到了，朋友前来伴我先了。舞动超速龙球，变做手中狂兽，种种花式超速穿梭于你我左右，眼对发光火龙，那句火速罗素，我要得到那成就，从来没怕对手。舞动超速龙球，接受新的战斗，种种花式超速穿梭于你我左右，那句更激关头，那句要跟谁斗，扭转出更快速度，不要停后。磨练着一对手臂，磨练要不怕跟离，无论哪一位要挑战你，谁怕要强地勇敢地。明日更加要争气，明日斗争更新奇，摇动理想只要不放弃，朋友面前是你天地，就挽在我手，当身边好友，默默伴着我纵使 嗱，好简单嘅啫，大家评下你，我转头就将嗰张阿一疑似方力申嘅相摆上网，大家话俾我哋听，你觉得佢似唔似啊？ 欢迎嚟到第一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系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喺后台准备啦。我哋即刻请佢哋出嚟。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下先。今 日比赛的故事主题是神灯故事，两位参赛者都是灯中之神。第一位参赛者拥有优良血统，他的爸爸很出名的，他就是是向右读啊，定系向左读噶？应该系呢边嘅，一定烧。第二位参赛者，人称沈老师嘅沈振波，哇！你睇下，即系震到啲灯都摇下摇下噶。究竟两位灯神今日灯成点呢？ 系各位网友，我系一号参赛者，一定烧。咁啊，好多谢大家咧 follow 我嘅 channel， 有两个 followers 嘅而家，咁啊，其中一个系我自己嚟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follow 啦。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 update 一下阿拉丁神灯嘅，我喺度咧有一个小小嘅预测，即系睇翻今时今日嘅局势，如果阿拉丁神灯可以灯自己，唔系一盏神灯嘅话。咁佢仲系咪神灯呢？呢个系一个好复杂嘅结论嚟噶。阿拉丁神灯，我嘅预测佢系唔会再灯嘅。多谢咁多位。 哇！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大家好啊，我系沈振波，大家可以叫我沈老师啊。今日就想同大家即系分析一下咧一个市场上都抢手嘅一嚿肥猪肉啊，就系呢个精灵神灯啊。咁啊，主要其实有两大势力一路都为咗呢一个资源争夺咧。就用尽好多方法嘅，包括就系一个出身好贫困嘅阿拉丁啊，同埋一个国家嘅大神啊，贾方啊。咁大家都知道究竟呢个精灵神灯有咩着数啊？知道攞到呢一嚿资源咧，哇，得不了，可以许三个愿望啊！分析翻咧，首先个入场费一啲都唔简单，因为咧你要有一个叫未经琢磨嘅钻石，有呢嚿嘢你先可以去到嗰个洞穴度攞个神灯出嚟嘅。咁所以双方咧一路都系持观望嘅态度，亦都有时出下口述咁啊，表面上就以礼相待嘅，咁啊甚至乎啊甲方曾经提出嘢个合作嘅伙伴计划，就叫阿拉丁话啊你入去帮我搵啦，咁啊俾翻啲着数你咁，咁啊阿拉丁啊唔系蠢嘅，佢知道喂我攞咗个神灯咁样，我仲使乜要傻你咧系咪？我自己许愿望，我自己发达都得啦。咁所以咧，双方之间咧一路都多次谈判都唔好成功嘅，大家都各为鬼胎咁样啊。咁啊，其实最先咧攞到神灯咧，其实阿拉丁嗰一边嘅。咁啊，攞到之后其实佢都好噶，即系应承阿精灵就话我留翻最后一个愿望系可以释放你，等你有自由，唔使再做奴隶嘅。咁甲方知道啊，阿拉丁攞到呢嚿肥猪肉，当然就用尽方法抢佢翻嚟啦。所以当阿拉丁其实攞到神灯许完愿之后呢，甲方呢亦都有攞过个神灯，亦都有许过愿，例如系想成为一个伟大嘅魔法师等等。双方嘅关系亦都曾经出现紧张嘅局势，咁啊谈判可以话系破裂嘅。咁啊呢个状况，你问我呢喺一个分析上面呢，其实可以应用现今一个叫共享嘅概念，亦都系一个大趋势。即系点呢？大家如果熟知嘅话，其实这个精灵神灯如果由 A 方交到去 B 方手上呢，咁 B 方呢可以重新拥有三个愿望嘅。所以经我嘅分析之后，我得出嘅建议其实呢阿拉丁同埋甲方两个势力呢係可以签订一啲合作盟约啊，大家都可以轮流攞到呢个精灵神灯，轮流就许愿，咁唔使争啦。阿拉丁许完几个愿之后，咁就交俾甲方，咁就攞到重新许完愿之后玩到咁上下啦，又交返去阿拉丁身上，咁就可以永续愿望啦。咁一天都光晒，天下太平啦，唔使打嚟打去系咪先。以上呢个呢就係今集呢个下午策略王同大家分析嘅状况。希望大家鍾意。若果大家有啲咩疑难杂症嘅问题呢，欢迎可以 inbox 我，下一集再为大家推介一下。李生， 我是没有持有上述所提及的精灵神灯的。多谢各位，下集见。 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五十五分发出三年来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其后先后改发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直至今早八点几，所有暴雨警告取消。凌晨持续有暴雨，香港录得超过一万次云对地闪电，多区都有水浸，天水围有村民被围困，由警方和消防救出。观塘一条行车隧道几乎被雨水浸满，西贡有救护车在马路上死火。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话：明白不少市民担心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在香港的国安机构会不会叫律政司进行或者不进行某些检控工作。他说即使对方尝试这做，但是律政司是不受任何干扰地作出检控决定。郑若骅又说，只有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才规定一定要是中国国籍，其他法官没有国籍限制，市民无需过分揣测日后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是否要由中国籍法官审理。立法会日前通过国歌条例草案，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学校会透过现有不同科目教授国歌内容和精神态度。他说，教师教导学生国歌的时候，如果发生一些事情影响学校运作以及他人，校方处理不到，可以找警方协助。另外，当局计划在今个月中安排中三至中五的跨境学生先行复课，会提供点对点接送。美国民主党日前在七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的初选完成点票，前副总统拜登参选至今累积获得1993张党代表票，超越1991票的提名门槛，预料将会在八月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获正式提名，并且获通过成为总统候选人，对决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拜登在党内的主要对手资深参议员桑德斯今年四月退选之后，外界已经预料将会由拜登代表民主党出战大选。拜登发表声明表示，很荣幸能够同民主党历来最有才华的参选人竞争，强调党内将会在大选中团结，由现在开始至到大选之前将会争取每名美国人的选票，让大家能够为国家的灵魂而战，并且重建国家经济。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天气炎热。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水浸的封路，受到水浸影响，现时观塘道小隧道来回方向近 APM 对开全线仍然都是封闭的，现在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去油塘方向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去旺角方向的车龙去到鲤鱼门都会算数。同时亦都影响到将军路道去鲤鱼门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上去兴田村。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系挤塞，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啲，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咧系挤塞，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喇沙利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港城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提提你啦，而家山泥倾泻警告啦，仍然都系生效噶，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乜嘢方法令你减压同埋保持笑容呢？ 我将两个方法二合为一，就系运动加埋音乐啦。一有时间咧，我就会跑一跑，松一松，顺便用汗水带走负能量。另外咧，就系听下 J-pop 日本嘅音乐啦，入边嘅信息同埋节奏带俾我好多嘅正能量噶。当然啦，如果可以两样一齐做，咁就真系连瞓觉都可以保持笑容啦。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成日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嗱，今日咧，我哋要揾翻嘅女神咧，就系有阿 Kev 黄贤嘅。咁佢上次嚟嘅时候咧，数翻已经年半前左右噶啦，二零一八年嘅8月25日系啦，即系年几前左右啦。咁我知大家可能对于我哋嘅女神咧关心嘅地方都唔同，我哋都一样，我哋特别关心阿 Kev 嘅居住状况。究竟佢而家仲有冇俾人呃咧？我哋即刻听下啦。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今年的一位女新人的，叫做黄贤，你好。 Hello 阿一 ，Hello 波成，大家好，我是 Cast Wong 黄贤。 我知道你是不是在家里出来呢，每一天你都要经历一个非常之长 遥远的路程。 是啦，这个遥远的路程是怎样 呢？我要孭吉他，跟着我要自己有一袋衫，跟着自己再加一个袋，左右两袋，然后踩单车。 即是你是住到元朗好入嗰啲村屋嗰啲啊， 系啊，跟住踩完单车出嚟，放低架单车咧，就攞住嗰两袋，好辛苦咁样行去西铁站咁样咯。 佢孭住个吉他再踩单车系 系啦，我想知你嗰架单车啊，系咪人哋送石油气嗰啲咧？即系人哋送石油气嗰啲有两个勾俾你勾住嗰两个石油气， 咁应该系 M K 嗰啲子弹仔啦， 一个子弹后面有两个喇叭嗰啲， 就系播住自己作嗰啲歌啦， 系啦， 应该劲爽嗰个。 你边种咧？ 嗰啲好细架嗰啲单车，我系买二手单车，俾人偷几架噶啦，咁跟住就买一啲好平嗰啲二手单车，咁自己慢慢好辛苦咁踩。踩 你咪买绿色嗰啲，啲人以为共享单车攞走咗啊！ 唔系，好夸张佢哋。 点解会选择住到咁偏远嘅一个地方咧？ 唉，唔好再提啦，呢叫唉，只怪我以前太天真。因为个 agent 同我讲话，我搬咗入去之后咧，两个月就会有小巴通噶啦。但我搬咗年几，我都仲未见到小巴嘅踪影。唔准笑。 即系呢一年啊，学习得最好嗰件事啊，就 系单车 踩单车。你真系入咗去先学识踩单车噶？ 我以前唔识踩单车噶。你睇个笑得劲衰。 唔系，我觉得要赞噶，即系你又唔识踩单车， 系 学识拎住嘢或者孭住嘢踩单车，系两样嘢嚟噶， 同埋唔系一个小朋友嘅年纪去学嚟嘅，即系成人去学。 即系我踩开单车，如果你叫我拿，净系拿住吉他啦，唔好拿其他嘢啊， 系 你个平衡感都已经唔同咗啦。所以其实嗰件事就好似啊喺新田地街嗰啲师傅送石油气咁劲咁样啦。 咁但系你搬出去嘅原因系咩咧？ 因为我同我阿妹成日夜猫嚟嘅，两个成日夜晚一个喺度车嘢，因为我妹好中意车啲袋仔嗰啲自己玩咁样啦。咁我就中意弹吉他嘅。咁但系我哋有阵时放工翻去就好鬼晏嘅。咁我费事嘈到我爹哋妈咪啦。咁啊同佢讲啊，不如我哋两个出去住啦。咁可能一个礼拜翻嚟食饭咁样。你放心啦。即系好似冇搬出去咁样噶，咁我哋两个就搬咗出去。 氹咗几耐啊？ 氹咗半年。 哦， 差 唔多。 最后都氹掂嘅，咁跟住我同我妹两个搬咗出去之后咧，就唔知点解咧，家务我做晒啦，我自己就冇乜时间做嘢啦。我妹就由朝到晚咁车嘢咁样。 阿妹提升咗我家姐嘅弱点，知道点样氹佢。家姐帮我做住先，下个礼拜我做翻啦咁样。 跟住又俾人压咗。 但系两姊妹有冇呻过笨啊？即系俾人咁样困咗？ 有啊，日日都喺度呻，日日都话要搬我哋， 继续教做。 系啊， 有冇谂过开始搵下第二度咧？物色紧。 哇！呢排租金加到咧，好夸张，有搵紧嘅，但未搵到咯，搵到就搬紧。 但冇谂过翻屋企住嘅。 因为会真係会吵啊，而家惯咗好自由自在地生活呢。一吵呢，我应该爹哋妈咪会顶唔顺，我哋冇错。 不如你两个出返去啦，用返半年时间氹你两个出去。 不如你唔好返嚟住。 伤心啊。 够钟返嚟啦。 好啦，今日我哋有2020年出现嘅黄贤小姐啦。 Hello，Hello，Hello， 系 Hello. 我哋今日呢个音乐节目咧，系邀请咗黄贤做我哋嘉宾噶。 系啊， 因为知道你最近 拍音乐节目， 我哋自己话嘅啫， 拍咗首歌啊嘛， 系长身有裂咯。 系啊， 系啊， 你估下讲咩嘅？ 估下蹦墙应该系咪而家春天到咧？蹦墙出水机， 我就知妾身有裂咯。 咩嚟噶？ 即系个女人有裂痕咯，有皱纹嗰啲，妾身有裂，可唔可以改呢首歌？ 唔要啊，唔系长身有裂，其实系一首讲原生家庭嘅歌，就唔系讲装修嘅。其实 系 咁，因为咧，我嚟紧其实会出碟嘅，咁嚟紧嗰只碟里边全部嘅歌都会关我自身事啊。咁啊，只碟所有歌其实都写好简好晒，但系个 theme 啊，同埋歌词咧，其实系特登揾咗阿乐儿一齐去倾。咁所以嗰阵时我同佢倾，由我出世倾到我而家所有嘅即系比较特别少少嘅嘢。咁我哋就谂咯，其实喺即系一只碟，如果你想俾人哋知嘅第一炮咧，其实可以讲一讲你点样去成长咯。咁我又觉得每一个人嘅性格其实都几受佢原生家庭影响。咁所以我就话，咁不如第一首就即系讲呢啲啦。咁样即系其实都系想讲。每一个屋企都会有裂痕噶啦，无论你几咁温馨都好，咁但系个裂痕可能系好细嘅，不过你一定要即系两方面一起去发现咗个裂痕，然后你正面去面对，跟住你再修补咧，即系要沟通啊，咁之后其实两方面嘅关系都会升华，咁呢个亦都系我自己嘅故事咁样咯。 哦，我想知咁系你嘅性格同你屋企人嘅关系系 你覺得是因為你成日被人騙，就是因為你家人成日騙人，所以你被人騙咁樣？ 係，因為就係家裡的保護好好，即係以前覺得所有嘢都係所有人都係好人啦，所有人都係善良啦。咁屋企其實對於我嘅管教係超級極度包嚴嘅。 即係呢個保護咧，喺你呢個立場去睇係一件好事。 嗯， 會唔會令到你真係初出社會嘅時候未知世途險惡呢四隻字咧？ 梗系会啦，所以咪成日俾人呃咯。因为你哋又要撩我啲伤心，即系劲记得我，劲衰喎。 太好记啦！ 我哋今日嘅嘉宾多谢晒黄贤上到嚟啦。 我哋音乐节目嘅部分完结啦。 好，拜拜。 好啦，我哋而家嘅时候咧， 翻嚟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即刻转晒头嘅镜头。 唔係嗰啲音樂嘢完咗，我反而想知嘅係，即我唔係好 care 你音樂，我而家每次見到你，我 care 嘅係究竟你而家住邊啊？ 你嘅生活如何啊？係啊。 咩我搬嚟咗元朗噶嘛？ 系啊，呢个知道。 之前就住绿色线咯，跟住而家住红色线咯。 红色线 会系即系地铁嘅红色线咁样，即系其实都系住九龙咁样咯。 哦， 之前元朗就俾 agent 呃啦，跟住。 喂 ，sorry， 我想知嗰条小巴线你有冇去考究究竟起翻未咧？ 冇啊，到而家都未，冇出现过假嘅嗰、那个。 好彩你走得快啊！ 当我以为只要有恒心铁柱磨成针嘅时候，我应该而家仲要踩单车翻。 你行到金啫你， 咁跟住去到绿色线嗰度，即系都系叫做市区啲啦。嗰阵时 系咯系咯， 个问题喺边咧？ 系咯， 俾业主压咯。 呃咩啊？ 呃你咩啊？ 个业主好衰咯，即系啲嘢坏又唔肯整，跟住又即系例如啦，部冷气机啦，咁佢唔制冷，咁但系佢有热风出，咁跟住我就同业主讲话佢冇风，咁样唔 work， 跟住佢话但系佢有风出，所以佢冇坏咯，所以你要换就自己换咯，即系好多呢啲位咯。 哦，即系如果个电视机有画面但睇唔到嘢，佢都系冇坏，佢都睇到嘢。 系 系啦系啦系啦， 只不过系冇你想要嘅嘢。 你应该同个业主讲噶嘛，我有俾一蚊你啊，即系我有照出租俾你，那个租唔够啫嘛， 系啊，同你啲风一样， 系同你啲风一样咯， 系啊， 你啲冷气出热风啊嘛。 但咁我即系呢一个又住咗几耐啊？俾业主呃呢、這个 都会一年咯，真系一年一完就即刻走咯、 嗯， 因为佢好衰，佢最后仲要加租。加劲多咁样，跟住我吓，但系你咁样嘅样，咁样嘅 quality 加租好似唔系几好喎、啊。跟住佢 ignore 咗我嗰个 message， 只要加租，跟住我好啦，咁我走啦、 哦。你意思系佢咁嘅样系指佢嘅外貌定系佢间屋啊？ 好衰，你劲 mean 你个。 唔系我问清楚咧， 我先都记得。喂，大佬业主你咁嘅样，你唔系谂住加租啊？ 唔系，系间屋嘅好多人 哦， 都衰嘅，其实，所以就算我走啦咁样咯。 咁而家 终于遇到一个好嘅业主啦，呢叫乜守得云开 见月明 啊！ 但系都系同细妹住定系自己一个人住啊？ 自己人住啊，因为细妹又要近去翻工，咁所以就算啦，我哋自己住啦咁样咯。 系，咁而家 然后而家我就会真系半夜起身录嘢啊，跟住半夜起身度和音啊咁样咯。我系有次我可以玩到三点，跟住仲好嘈，跟住好彩屋企隔音还好咁样咯。 嗯，我都会夜晚起身录嘢噶。 录咩啊？ 录面食。 O K。我都估到唔会系正经嘢噶啦，我仲要见到个婶踩落去， 佢真 系 好呃， 佢仲要帮手问录乜嘢啊咁样。 你知唔知我同阿波系同一刻 get 到个 get 噶啦？ 系啊，佢讲完之后，唉呢条友我知道你想讲咩啦咁。 点解 get 唔到？ 好试过四点几啊，录到好嘢啊，录得。 开屋企隔音好出， 系啊， 佢知道好大声啊，录嘢 系， 哇热啊热啊！藏在门内缠绕于暗室，分离时布满面目发肤，冲不散的印，如基因，如关系，如恨。谁做我肉身？谁做我躯壳？藏起一我的种种。是我，谁清楚？贪粉的血。 咁啊，睇下 Kev 咧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因为头先就同你讲话，我哋有一个环节，你好快就话我谂到啦， 即刻谂到啊！ 因为呢个环节有时对啲嘉宾嚟讲都系一个难度啦，但你咁快谂到嗰样，我都有啲期待，究竟系咩嚟嘅呢？ 我系唔会执床嘅，即系朝早起身系唔会折被嘅，我最憎就系折被嘅。 我听得出个真憎恨，我最憎啊！ 因为咩啊？你出咗你起咗身十零个钟，翻到去又再瞓觉咁样，所以我懒呢个位系真系好懒嘅，我印象 先啊！个逻辑 唔系我 buy 呢个逻辑嘅， 你有冇执床？ 我都唔执嘅， 其实我都唔执嘅， 即系嗰时喺宿舍住咧，谂住诶。都唔使十零个钟啊！有时上完九半堂之后翻到屋企，翻到宿舍十一点半，你都系摄翻上张床啫，做咩要执啫？我成日谂紧呢样嘢噶嘛， 即刻和应啊！你个人即刻冲出嚟，头先几惊啊！ 如果你有一个会执， 但系唯一好笑嘅地方系在于，我未用到用憎恨呢件事去形容咯。 因为咧，我爹哋系如果即系以前喺屋企住嘅时候咧，我爹哋会我要我朝朝都执嘅。咁有时翻工或者翻学嘅时候话，我冇时间啦，走啦咁样。 耍赖皮啊！ 讲啲翻学。 但系礼拜六日咧，因为以前翻工就星期一到星期五咧，佢会早过我出街嘅。咁但 系 礼拜六日放假嘅时候，佢会喺度噶嘛。 我知一接就可以 住你去接皮，跟住佢会睇你啲皮要起角嘅咁样。 哇！ 即系嗰啲军人，即系嗰啲黄埔军校、啊，你去咗。 所以我爹哋系好知整嗰啲人嚟嘅，咁佢话要起角啦，咁我接得好辛苦，咁所以出到嚟就唔接啦，咁样。 第一样嘢有冇尝试过，索性连皮都唔要啦？ 咁唔得嘅，会感冒的。 O、okay, K， 即系冇谂过呢样嘢啦。 好啦，第二步啦， 系啦，第二步我想知道点样先可以接到起角咧？即系一定有一定嘅经验啦，你而家。 好难嘅，真系要铺喺张床度，跟住你攞住两只角去前面对接，对住，跟住揈揈揈，跟住再铺翻平啊！ 个步骤搞几耐咧？ 我都要几分五分钟接，因为有时你接完之后发现有啲样衰嘅时候，一系你就拧住面啦，即系错过有角嗰个位，系啊，一系就算啦，再接过，咁啊都要搞五分钟到噶。 咁你阿妹咧？你阿妹系会唔会都系同你系同一阵线？ 绝对系同一阵线，所以我哋系朋友啊。 好啦，呢个时候就到妈妈嘅出现啦。咁妈妈系企咩立场嘅咧？ 接下咯，接下得噶啦。 其实妈妈都唔系好想接啊嘛。 我都觉得系啊。 唔系，即系你有个方法，因为咧我又系咁样样由细到大都系话，我即系放学翻嚟或者放工翻嚟，我都系咁跳翻上去噶啦。咁跟住我爸妈又系成日都要我执床，特别又系老豆。跟住近排咧，令到我妈企咗我哋同一阵线，就因为佢唔知道上网睇咗篇新闻，就话咧原来咧你瞓醒之后咧你唔好执床， 系啊，啲被唔好执， 执咗就会容易有啲咩尘螨嗰啲，因为你个余温喺度咧，个热力咧会容易沤嗰啲菌喺度，跟住 send 咗屋企个群都同我老豆讲咗话，嗱啲仔女。執床咧係原來係好 嘅，我有睇過呢篇嘢啊。 跟住之後我老豆就冇聲出啦。我覺得呢個你真係可以試一下。 等我睡下我爹哋先。 但好啦，個問題嚟到啦。咁如果喺你嚟緊揀另一半，會唔會喺執床嗰度會有，或者喺爸爸，即係好多嘅女都會喺爸爸嗰個標準嗰度，即係揀自己另一半噶嘛？ 係啦， 有個影子嘛。咁你有冇？反而是一个反应子，就是不一定不可以逼我执床的。 你执咯。如果佢咁睇唔过眼，不如你帮我执埋床啊！ 系啦，你锡我嘅话，你帮我执埋咯。 执床啫。 但系真系对拣男朋友，你会唔会有一啲嘅 要求系咪？ 系要求，你觉得一定要有呢一啲嘢？ 我冇乜所谓。其实我要求真系冇乜，因为我觉得你遇到啱嘅人嘅时候咧，所有要求都系冇用噶。 系 咁，所以我就真系持冇要求呢个状况啦。 系。咁但一个男仔点样样会吸引到你呢？通常系一个新认识嘅男仔咁样样啦，可能即系一班朋友出嚟聚会啊咁样。 我谂系成熟，我中意比较成熟、思想成熟嘅人嘅，系、我唔中意玩下嗰啲人啊。 你啊， 成熟啊，我而家七成熟啦，就系、是。 太热啦，今日 太热， 太热都仲细。 够钟翻嚟啦！ 真知你上嚟就分享咗啲秘密啦。其实你上嚟嘅时候每次都系大 con 噶嘛。有一次你话其实你好心近视，我系好惊讶嘅，因为怎睇真系唔觉你只眼好鬼大啊！你大 con 之后， 所以大 con 二大，你知唔知嗰阵时咧？我有个同学啦，佢只眼好细好细好细， 好似一 大 con， 唔系再细啲添啊！ 系， 跟住佢大 con， 跟住我就问佢吓、啊，你副 con 塞得落去咁样？ 好面啊！你呢句都。 你搣你搣个啱啱话业主喎、啊、 你摆得落咩只眼咁？ 拖住你个 friend 嚟嘅， 但系收得落。 做咩无啦啦决定咁做嘅？ 系咯， 因为疫情嘅时候又唔使点出街，咁又唔使点见人，咁都系喺屋企煮下嘢食啊，行下山啊，有时或者喺屋企做，总之所有嘢都喺屋企，唔使见人嘅时候，咁我日日戴眼镜啦。咁但系你知道，其实做个激光之前系都要有14日唔俾戴 con 噶嘛。咁我就话啱啦，呢个时间啱啦，不如我去做啦咁样。咁但系好彩，其实做之前咧系要检查眼嘅。咁我都唔知叫好彩定唔好。彩啊！因为咧嗱，我戴咗14日眼镜啦，跟住我去检查眼啦，跟住 suppose 咧，如果你冇问题咧，你第二日已经可以即刻做嗰个激光手术。咁、但系咧，佢就因为呢个检查，佢就 check 到我视网膜退化，咁、其实就随时会视网膜脱落。跟住佢嗰日就即刻帮我做咗个激光手术啦。喺我喺只眼珠后面嗰度有一个 bubble， 咁、佢就围住个 bubble 起一道疤，咁叫起一个墙，咁等佢唔会剥落。咁样咯，咁但系就因为 墙身有冇裂啊？ 就系裂咗咯，依家 哦，几好啊！呢首歌 呢、 這个 效果 OK 喎、啊，你兜到我， 兜到呢个 get 到歌， 几好啊你 啊， 咁叻啊！ 就系做无谓嘢最叻嘅，你知，你继续啊， 系、okay. 啦，跟住就系因为做咗呢个激光啦，我又要再等多两个礼拜，咁、所以我 total 系直头戴咗个几月。佢差唔多成個月嘅眼鏡，咁嗰個月就唔做嘢。但系咧，我有偷雞嘅，我有做 live 嘅，咁即係自己化妝。但係因為我真係800幾度近視加埋散光咧，我唔係好知自己睇緊咩啦，跟住又要睇歌詞啦。跟住嗰陣時我係瞞住做 live 咁樣啊，因為佢係手術前一日。咁但係到真係做手術嗰日，我就超級驚啦，因為聽人講到好恐怖噶嘛。 係啊，一路唔敢做就係因為佢好似喺你隻眼上面咧，即係雖然你可能打緊麻醉針。唔痛，但你见到有把刀又劏下劏下咁样，好似好恐怖啊！ 但其实睇唔到噶，即系你会知佢做紧啲乜嘢，但系睇唔到。其实你嗰日做完手术咧，你喺个诊所度走，你都觉得好好啊！呢、這个世界好美好啊，即系慢慢清紧。咁但系咧， 即刻睇到嘢噶啦！ 即刻睇到蒙咯，但系会觉得好蒙查查咁咯。但系你离开咗咧，咁大概半个钟左右，你就会发现你开始睇唔到光，即系好微细嘅光咧，都会好残眼，同埋不断飙眼水同埋鼻水。跟住因为第二日要复诊噶嘛，咁我同医生讲，跟住佢话都系正常，因为做咗个胶原手术咧，系会个不适感系劲啲嘅。咁但系我之前听翻啲同即系朋友讲话，佢如果冇做嗰个胶原修复法咧，嗰晚已经可以出街食饭。但系我其实成晚我系戴住副超啊，最后我都系顶唔顺，我都食咗一粒止痛药，咁就冇事。呢个劲串咯，我仲要喺屋企带住副超食鸡髀咯。 呢个画面好有趣， 我想知道搞咗几耐啊？嗰个手术 好快嘅啫。其实佢如果唔使做胶原修复嗰个咧，佢一只眼好似3至5分钟就搞掂。但系因为我要做嗰个修复嗰个手术啦，咁佢话每只眼都会大概多5分钟左右。咁所以其实我见我入去个手术室。大概10-20分钟就已经出到去， 即特登揀疫情嘅期间唔使见人就可以去做呢个手术咯，即系好似我哋僆仔嘅时候特登揀暑假啲男仔去做手术咁样咯。 哦，OK， 要割下， 你明啦，大家都系切咁手啲嘢， 都系开刀啊咁样咯。 因为你有时间康复啊嘛。 唔使见啲同学， 唔使见啲同学， 你啲同学最中意玩埋嗰啲搵烟啊嗰啲噶啦，有咩事点算？ 呢个逻辑我非常之同意，但系 系咧，聪明咧今次。 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天气炎热。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水浸的封路，观塘到小隧道来回方向近 APM 的全线仍然需要封闭，现时来回方向亦都是交通挤塞，现在去油塘方向的车龙仍然排到过去牛头角港铁站，去旺角方向的车龙再远了一点，龙尾排到去东隧的九龙出口，将军澳到落里屯门道一段亦都受到影响，车龙排到去兴田村，驾驶人士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现时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现时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上去李仔屋村游泳池。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港城一段仍然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伟业街的支路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丽业街。跟住提翻呢一个山泥倾泻的封路啦，受到山泥倾泻影响，现时飞鹅山道介乎基维尔营地至到百花林路之间一段仍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现时啦，山泥倾泻警告仍然生效，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赤立角南道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来又环保。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ve 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子豪，你会点形容 Give Me Five 咧？ 灵异咯。 J 师傅，你今日有乜嘢同我哋分享呢？ 不如讲一讲咧，喺你前边嗰个显示器上边咧，已经有个中年人坐咗喺度噶啦。 喂，你睇我哋 IG live 噶？ 啱啱天唔小心喐咗嗰对。 嗱，系啦，佢而家净系伸只手指同你玩，喺你只手指前面。 哎呀， 系咪咁灵异啊？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天儿子豪波胜嘅 Give Me Five， 你咪知道咯。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6月1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6月25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收信即刻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波正呀，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重温下王演啦，2018年上嚟嘅访问，同埋继续 update 下佢嘅状况啦，同埋睇下你，如果咧你有时间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 IG 睇下阿一嗰张相，然后话俾我哋知，究竟你觉得佢系咪真系咁似方力申咧？ 睇到一个报道就话咧，自称系雨神，系啦，个雨咧系落雨个雨， 系， 系啦，咁就话咧，每逢咧即系你嘅出现咧，都可能会带你暴雨嘅， 带吉他咯，好多时候带， 要冧埋吉他就会劲啲嘅， 系啊， 系啦，好啦，咁如果俾你拣有另外一个把鬼特异功能，我形容系一个把鬼嘅特异功能，你会拣啲咩咧？ 我要随意门，哇，呢、這个真系由细到大都好想要，首先住偏远地区啊。 我唔 使再踩單車。 心體驗得到啊，有幾好咧？呢、這個隨意門。 你話如果呢個隨意門，你想去邊就可以一下就行出去， 係 咁跟住就可以翻屋企啦。好方便啊！ 现实之中你真系冇随意门啦。咁你而家譬如翻工嘅话咧，你而家翻工其实喺边一个区域咧？ 喺上环大长征嚟噶。 哇！你翻大陆仲快，翻大陆嘅 应该都 我哋一齐翻大湾区发展。 所以你会拣，但系随意门即系呢个叮当嘅法宝啦。呢个系咪即系你细个其实睇嘅时候，你都觉得哦？ 系啊，叮当嘅法宝咧，我系最想要呢个随意门同埋记忆面包咯。呢两个真系神级嘅嘢嚟噶，但系唔会存在，好开心。 随意门我哋理解咗啦， 系、啊、用一个访问嘅时间理解了。 记忆面包有咩事呢小姐？ 因为我成日都唔记得嘢嘅。 例如咧，例如你， 我寻日。出嚟出 show 嘅时候又唔记得带抱啦，我早记啊，咁上个星期，跟住又要出 show 啦，跟住我嗰份抱咧，我就放咗喺个厅嘅台面，跟住咧我踩单车踩咗一半之后发觉啦，跟即刻飞翻屋企攞啦，但系咧我寻日嘅情况就系咧，我系搭车搭到一半，咁已经讲唔切啦，咁所以就即刻求救我嘅同事伟大嘅佳哥，即刻远距离嚟帮我 print 咗份抱带俾我。 有冇尝试过去解决呢个嘅问题咧？即系例如可能前一晚执定啊，或者有个 checklist 啊等等嘅嘢咧？ 有去旅行就一定有 checklist 嘅，因为一定出事。 你试过漏过最贵嗰样嘢系咩咧？电话嗰啲有冇试过？ 有冇试过机场留 passport 嗰啲咧？ 有啊， 估到啊，直头系发光嘅你哋。 单转头攞咯，咪 你系去到你嗰时又仲差几耐？有 系落咗楼，好彩真系啱啱落楼，跟住喺度谂啦。咁通常落楼，我而家系可能踩到单车出去，我先会摸或者有冇银包嘅。其实啲好危险，应该落咗楼即刻 check。我以前系住屯门嘅时候咧，我一落楼我就即刻摸个袋啦，即系睇最主要系银包啊、电话啊嗰啲有冇喺度。咁嗰日就系一落楼摸完之后，咦，点解唔见咗本 passport 嘅？即刻冲上去咯。 哦，即系就唔系去到机场 喺酒店嗰度啫。 喺屋企， 屋企啊！即系出发去旅行嘅时候， 系啊，好彩。 系未试过去到机场先发现嘅， 未试过面，好彩。 哦，你都好彩 咁啊！咁呢个系即系最危险嘅一次啦。咁漏最贵嘅嘢咧？ 漏喺人哋屋企咯，不过系漏啲链啊、表啊嗰啲咯。 哦，都好啲。 系啊， 好咗你应该唔好揸车，如果唔系你架车。 我应该唔得嘅，同埋我方向感极差嘅，我揸车应该全世界要回避嗰啲咧。我要出个 post， 我要出个 post 上讲话我今日揸车。 我喺嗰一带出现啊，大家千祈唔好嚟。十二生肖请回避 啊！好啦，我哋综合咗几个问题啦。 系 麻烦嘅呢位阿 Cap 咧，就总之有几个问题啦。怕又怕冷又怕热啦。 系 方向感极差啦。 系 记忆力好差啦。 系 跟住仲有 好惊执床。 系啦，好惊执床 啦。好听中医话啦。 好啦，如果真系俾你解决以上其中一件麻烦事，净可以解决一样，你最想解决系边样咧？ 我谂真系记忆力呢个问题咯。 即系呢个系最想解决嘅。 系啊，因为成日唔记得嘢系好。麻烦，即系可能人哋同我讲完嘢，我好快就会唔记得。仲有我系因为记忆力差嘅问题咧，我系啲人要见好多次，我先会认得佢个样，同埋我歌词系记唔到噶，我系永世记唔到歌词嗰啲，所以去到边我话我唔见咗谱或者我冇带谱系一件极度大镬嘅事，因为我记唔到歌词同埋记唔到谱噶。 哦，你估你要几耐先记得我哋两个咧？ 哎呀， 我叫波成。 咩啊？你叫阿欣， 我叫 Jimmy。 波成，因为头先嚟嘅时候，好彩你哋唔系一次过出现，一次过出现我一定会捞乱。 下次再 fit 佢先， 系啊， 我叫波成啊。 好啦，我真系会不。 我叫斌仔啊，咁啊。 够钟翻嚟啦！ 你上次嚟嘅时候咧，我哋有问你嘅，如果可以利用一种把鬼嘅能力咧，想要咩嘅？你其中一样讲随意门嗰阵时明啊，住到咁远， 系 啦，咁但系而家住翻近啲又唔需要啦。但系有一个地方你应该都好中意啊，台湾啊嘛。其实即系有随意门去到啊，当然好啦。咁但系你又几耐冇过你呢个咁中意嘅台湾咧？ 咁会啊，因为我长生有你呢首歌系喺台湾写噶嘛，咁就上年十二月上一次去台湾就系呢个 trip 咯。跟住就已经冇再出过，离开过香港啊，好辛苦我觉得。同埋唔系啊，即系尤其是你成日困喺屋企嘅时候咧，冇嘢做，咁样开始胡思乱想，咁会想咗去台湾，跟住我谂点解我冇得去台湾？咁所以就开始整台湾嘅嘢食咯，叫做吊下瘾先咯。 系、哦， 你唔会咁嘅咩？ 系、哦，你一讲起嘢食，系嗰啲台湾嘢食，望下又真系有啲，嗰啲咩用啲猪肉整嗰啲啊。 是啊，蛋饼啊，珍珠奶茶， 肉燥饭啊， 而家都系啊，挑战肉燥饭先同老肉饭嗰啲咯。 再睇你 Instagram 啦，我发现一样嘢，真系有几张特别肥。 系真系啊，我真想讲，因为咧疫情啱啱开始嘅时候，你冇得出街，咁你又不断煮嘢食，因为有时候啲嘢想食，咁以前要出街食噶嘛，咁而家唔使，因为你发现，因为我有 concept 就是、人嚟做到，我都做到咯，买嘢食翻嚟整啫嘛，跟住就开始整唔同嘅嘢，跟住整下嘅时候就发现，咦，好似真系肥咗，咁肥咗就要减啊，咁样，咁但系我又唔想用翻，因为以前我就很挑鬼命嘅。即系骨同少少肉包住，咁啲肉其实泡嘅，咁我就谂住，反正喺屋企咁得闲，又唔出得街，咁不如买张瑜伽席翻嚟开住电脑，即系开住啲 video 跟住做啊，咁我就发现一开头做咧真系好辛苦，即系辛苦到想呕，因为好憎做运动啊，但我又知道呢个方法系最快瘦啊，跟住我发现做咗一轮，因为而家我都系隔一两日就做一次咁样咯，做一轮之后就真系结实咗， 因为好消息嘅系肥嗰张唔系最近嗰几张嚟。 O K， 边一张啊？你觉得边一张系啊？ 呢张呢张唔好话俾佢知边张呢张，我 系我都系觉得呢张啊，我都系觉得呢个啊。 边张？ 唔讲我哋，唔讲啊。 边啊？边张啊？ 冇嘢啦，唔系，其实张张都好瘦，我觉得黄怡 系啊，黄蓉靓啊。 睇大家感受，讲嚟听下。 如果而家俾你去，你会想去边度啊？ 去台北啊，因为好挂住啲朋友啊，即系我哋其实早排咧又系生日嘅时候，边个生日咁跟住我哋就嗰啲叫咩 video call 咁样咯，跟住一齐对住，好搞笑我哋，因为我表姐喺日本，跟住台湾哥哥喺台湾啊，咁跟住我有两个喺香港咁样，但系一个住对面海咁样啦，跟住我哋四条友就有一晚咧话不如饮酒啊，我哋就开住个 call， 跟住喺度饮酒喺度倾偈咁样。所以我想我哋都喺度讲，我唔知几时个疫情可以过啊！过咗之后，我一定要去台湾，真系饮酒，真系面对面咁饮啊！咁好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疫情都令到自己放慢咗脚步嘅，即系例如食饭，你又唔会出去食，你会喺自己屋企食嘅时候，咁你可能开套戏慢慢睇，同埋听翻好多好多歌。以前听歌可能都系工作上嘅歌，咁而家可能都有啲系听 reference， 但系可以喺屋企，咁你睇书嘅时候，你咪开啲 playlist 出嚟听，咁就变咗听多咗好多嘢咯。 可以试下咩嘅？我觉得即系试下即系睇住书嘅时候，听住我。是你的后援会咯，听翻啲重温都可以学到好多嘢。 好啊，好啊，好好啊，你真系讲得好好啊。 最好听系呢一个，我话你听。 薄雾伸出他臂弯，红罗上他的笑眼，理智忐忑开了餐，如回南时习惯，闭眼想休息片刻。你背影闪于我眼，愿望想一起进餐，迎接急升气压，形象冷静似壁画。Oh, oh, oh, oh, 小鹿心乱困。 时习惯行，如雷展开手片刻，难却紧张的节拍，要我冲破几多关，逃过不清气压，凝着冷静似壁画。 呢一个部分咧，我哋今日咧都会有礼物送俾 Cat 嘅。咁啊，你本身出咗一个题目俾我哋，就系咖啡豆嘅，系啦。点解会拣呢一个咧？ 因为我想讲一啲系需要时间或者需要一啲努力去得到嘅一啲甘甜嘅结果。虽然我辞入行嘅，咁但系以前一路以嚟嘅努力或者系积住落嘅。演出的经验啊，其实是成就到我而家呢一刻，我唔会太惊见人或者太惊上台咁样，同埋系咯，上台冇咁惊，咁所以我就觉得你冇努力过，你冇去累积过呢啲嘢，你系唔会有今天嘅结果咯。 哦， 就好似冇俾人呃过，都唔识踩单车， 系啊， 系啊， 同埋从此以后唔会再听 agent 嘅说话。 唔付出嗰个努力踩咁远嘅路程， 就好似 当年话 斋啊，人唔付出努力系唔会得到回报嘅， 系 呢个等价交换。 好啦，系啦，咁因为 礼物咧， 系因为咖啡豆，我哋如果即系大家买咖啡豆就冇得分高下啦，真系好难好难分嘅。咁所以我哋就住呢一个嘅概念，即系要经过一段时间 沉淀啊， 沉淀 先有味道出嚟嘅嘢。 系 好啦。你系买啲咩咧？你嗰份先啦， 你先啦， 你 咁有信 心，你先啦。 你话今日自己嗰份好 fit 啊？ 你先啦，系你先啦。可能系嗰啲着完唔知几耐嘅嗰啲臭物啊，要着过一段时间 先 至 有 味 道。 好 期待啊！ 究竟系咩嚟咧？ 嗱，因为你提到味道咧，我真系好俾呢一份礼物嘅味道吸引嘅。 系 系啦，即系我物色紧嘅时候咧。我经过就闻到好香，咁而佢真系需要花一啲时间咧，先至能够完成到嘅一个礼物。等等，养生啊，即系咁巧啱你。黑芝麻酱啊，因为我直情咧系见到佢喺度喺度炒紧定系点样，但系就闻到好香好香。 喂，你都啱用喎，你甩紧头发喎。 咩啊？ 你芝麻 嗰啲咧系叫做鬼剃头压力嚟嘅，点解咁大压力咧？ 但系你前面 M 字压嗰啲系 呢个唔系啊，不嬲都系咁噶啦。 你有乜放弃人生啊？ 发型师帮我剪嘅。唉，大压力，大家明啦，点解啦？大家成日听住我去做访问，知我同边个一齐做啦。你又知啊？哇，劲啊，好贴心，仲有订货及查询电话。如果你觉得啱食嘅话，不妨打俾许小姐，可以再入货。系啦，但系呢个真系好香，同埋佢真系要经过一段时间整，先至整得到嘅。有养生， 中意食黑芝麻。 好啦， 哎呀，好啦，多谢你啊。 我嗰个咧，就完全系另外一个套路嚟嘅。 系究竟有啲咩系要沉淀完一段时间先至有味道咧？ 滤水器啊， 有冇个 臭味啊？沉淀完， 我买一本书嘅。 哇！ 我仲专登去拣嗰啲咩咧？哲学书。 叫咩啊？ 我思故我在，呢个笛卡尔写嘅，佢解释咧，即系究竟呢个嘅笛卡尔佢嘅一生啦，同埋佢系近代哲学之父。咁究竟呢句说话我思故我在系点解嘅？咁当然我今朝仲睇到其他书嘅，即系有呢、這个沉思录啦，又或者系呢、這个人间失格啦。其实好多都好啱嘅，但我觉得呢本咧相对地薄薄地，同埋呢个说话我思故我在的而且确系需要你沉淀咗一段时间，你先品尝到嗰个味道。 咁你品尝到个味道未啊？ 个味道啊，就系嗰阵书卷味，睇下。 哇，几惊你索落去？ 系啦，所以咧，我系从呢个方向去谂咧，就买咗一啲哲学书嘅咁样。 系啦，两份礼物，一个黑芝麻酱，一个我思故我在。Kath， 你会拣边一个咧？如果两个男仔送礼物俾你嘅话？ 我揀唔到，因為兩個都好鍾意，我好鍾意睇書嘅。屋企嗰個書櫃其實爆得好犀利㗎，但我依然繼續買書，所以呢本書我好喜歡。但我又好鍾意食芝麻糊喎，點算啊？揀唔 揀一個啦， 真係要揀一個啦，係啊。 我要我思故我在，因为芝麻这个呢可以找许小姐。 喂，都是我给你你才找到许小姐啊。他直接找到许小姐，他不要波性了。我说了都是媒人介绍许小姐给你啊。 原来发现他都是住在元朗的。 好啊。 他跟你一起踩单车出去。 够钟回来啦。 上次我哋啊送咗礼物俾你啊，记唔记得送咩啊？ 许小姐同埋一本书， 送个许小姐俾你。 系啊，许小姐系一个好香嘅黑芝麻酱，真系好香。因为我自己都中意食黑芝麻嘅，但系好难去买到。跟住早排我就去买咗啲黑芝麻粉，跟住做咗个蛋糕，黑芝麻蛋糕，好香。 系你中意黑芝麻冇用啊！你嗰次都冇拣我，你拣咗一本书。 因为我觉得书是可以论的嘛，那时候我记得我的题是说要需要一些时间去孕育的东西嘛。 是啊。 那我觉得书是很厉害，因为最近看回一些书，我看回一 Q84, 慢慢看，看得很慢很慢。跟住以前不知道他前面讲的什么的时候，我就很快就即放弃了。咁跟住而家開始睇到佢戲肉嘅時候，就發現點解以前我唔會一下子睇到佢呢度咧？呢度就已經好好睇。咁所以啲書就係要時間孕育嘅嘢咯。 有一樣我最近都係細個睇唔明，而家大個睇開始 get 到啊！推介你睇啊，《新世紀福音戰士》 咩嚟㗎？《 新世紀福音戰士》啊，《 新世紀福音戰士》你唔知 ？Eva 嗰套電視動畫， 有個藍色機械人，係咪藍色唔紫色？ 紫色啊， 紫色啊， 紫色紅色啊。 咩嚟噶？我揾下咩嚟噶？ 新世纪福音战士 Eva 啊， 点唔知嘅？ 我转头 send 俾你， 转头 send 俾你睇下。 好， 系啊，电视动画嚟噶。 呢排就睇嗰本咩啊？1Q84 啊，村上春树啊嘛。 系啊系啊。 我都推介个作品俾你啊。 嚟啊！ 呢排我都想睇噶。 系。 数码暴龙01。 我都有听人睇过，系咪最近出翻个动画定唔知点啊？ 动画同电影都有出。你细个冇睇咩？数码暴龙？ 我有啊有啊，我就细个都有睇数码暴龙啊。 系啊，佢出咗电影同埋动画嘛都。 可以睇下先，你睇咗未啊？ 我睇咗两次啦，我嚟紧睇第三同第四次。 黐线佢， 好癫啊！你真系好中意我。 咪系，我中意你多啲。 麻烦你听嘅直播听几次啊？ 咁你中意我听歌啦，听长生有而家咁样。 系啊，听几次啊？你话我而家嚟紧谂住听第四、第五次啦，咁啊。 系啊。 OK。 小鹿撞板记啊嘛，仲有首叫我哋踢咗做。 系咩？呢个小鹿撞板记。 好适合呢个人物性格关系。 系咩？小鹿撞树记啊？ 系小鹿撞树记。我哋上次踢错咗小鹿撞板记。 咁好啊，喂，咁啊，多谢你啊，咁啊，你 系好有内涵啊，你 好有内涵，好中意同你倾。 系啊，我建议下次文教组揾你做节目， 系有声好。 系啊，唔好揾我哋啦，我哋太冇内涵啦。 我哋如果面对面倾嘅话，我就唔系呢个状态噶。唔知乜对住你哋，我突然之间变咗咧，嗰个 hyper 嘅程度变得好高。好彩我今日见唔到你哋，我觉得我少咗，你唔觉咩？ 系啊，我都觉得我欺凌你少咗。 系啊。 我对你好用。 我见到我个样先欺人。 我见到你个样子就想问你最近一次被人呃是几时。 你真的叫他真忍不住啊！你 我真的很想呃你， 系啊，个样有咁蠢咧，冇理由噶。 冇， 唔系样， 唔系个样， 唔系样嘅问题啊， 系你成个人嘅问题。 系我哋知道你个历程啊， 因为有啲人系个样系咁，因为有啲人个样系蠢嘅，但佢个睇落个感觉唔蠢， 系， 但你系个样蠢都行，个感觉都蠢，所以唔系样嘅问题。 OK。 系咪好衰啊？ 疯狂天灵女加分， 佢 bad list 咗我哋。 下次啊，唔再做呢个节目嘅访问啦。 我哋下次会转音乐节目噶啦。 系啊 ，OK， 系我哋会正经啲嘅下次，或者转文教节目讲书，我哋 讲书开卷乐啊。 系啊，好啦，多谢你， 好，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2:55发出三年来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其后先后改发红色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直至今早8:00所有暴雨警告取消。凌晨持续暴雨，香港录得超过10,000次云堆地闪电，多区都有水浸，天水围有村民被围困，由警方和消防救出。观塘一条行车隧道几乎被雨水浸满，西贡有救护车在马路上死火。据了解，本港今日没有新增本地新型肺炎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今日不会举行记者会。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明白市民担心，有不少的市民担心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在香港的国安机构会不会叫律政司进行或者不进行某些检控工作。他说，即使对方尝试这做，但是律政司是不受任何干扰地作出检控决定。郑若骅又说，只有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才规定一定要是中国国籍，其他法官没有国籍限制。市民无需过分揣测日后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是否要由中国籍法官审理。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说，反修例事件中被捕的年轻人都是受害人，被争取政治红利的人利用而违法，指相关人士要奉献政治祭品的时候，永远只是利用他人的子女。邓炳强批评有人抹黑警队，指警队欺凌年轻人，同时将暴力英雄化、罗曼化。在台湾，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投票还有不够一个钟结束，韩国瑜下周将会到四维行政中心，相信将会对罢韩投票表态。韩国瑜早上视察农产品受到上个月暴雨灾情的损害情况，他从市长官邸出发的时候表示，昨晚睡得还好，又引述太太叮嘱自己以平常心看待，强调尊重民众的选择。他昨晚在社交专页说，无论结果如何都希望大家坦然接受，又上载影片回顾政绩，表示感谢市政府团队和民众。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听朝早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天气炎热。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观塘码头嘅支路啦，唯一行车线咧有交通意外嘅，咁不过啦啱啱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 Mega Box。咁就系较早前咧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观塘码头嘅支路啦，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清理好啦，龙尾排到过去 Mega Box。 咁另外咧，跟進翻一啲水浸嘅封路啦。受到水浸影響，觀塘道小隧道來回方向近 APM 嘅全線仍然需要封閉。去油塘方向車龍排到上二道，去旺角方向咧，而家龍尾去到鲤鱼门道回旋處。咁同時咧，亦都影響到將軍澳道落鲤鱼门道一段係車多，龍尾排到過去興田村。駕車人士請你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東區走廊落中環咧，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車多，龍尾城市花園。喺九龍區方面咧，窩打老道翻沙田近九龍塘會一段車多，龍尾排到過去亞皆老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亦都車多，龍尾排到果欄。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同埋赤鱲角南路迴旋處方向國泰城。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乜翻， 桂花田和你寻开心。 方舟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讲嘢好大声啊！ 咩啊？佢同个仔讲电话好温柔噶。 佢唔愿行，成日黐车坐。 你试下俾优惠佢啊，飞扑出去都仲得啊！ 你哋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系你咯，桂花田。 想了解我多啲，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方舟快活人。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迪神，如果要你用一首歌形容师培，你会用哪首啊？ 当然是这首啦。 悄悄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 迪神，师培哪有小酒窝啊？ 不是啊，我说他睫毛长而已。你看看你看看，他又长了。 悄悄我长睫毛。 想知师培和眼睫毛有多长，那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师培的寻常事认真做啦。嗯， 唔止长啊，有啲识闪噶，你系咪要睇啊 ？KB 啊，其实你咁多个纹身，有冇一个半个系因为迷信所以纹嘅咧？ 有啊，呢、這个纹咗就长长 good show 咧。 咁呢啲 show 唔知包唔包开麦嘅咧？ 哦，咁又唔、 啊？哎呀，仲谂住嗌你嚟做师兄祠堂，可保平安添。 嗱，得，冇问题，再纹多个咯。六月八号起，一年两个礼拜，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 ，KB 林子维 师兄祠堂。 你仲有位咩个身？ 问咗先，拎出嚟俾你睇下。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Hello， 子博。 喂 ，Hello，Hardy， 你好啊。 喂，咁嚟紧咧，嗱，六月二十一号就系父亲节啦，你嘅日子嚟噶啦，有冇期待过两个小朋友会唔会准备啲咩俾你啊？ 我啲仔女有咁大个啦，都已经十岁、十五岁咁样，可能因为屋企又经历咗啲嘢，大家个价值观都唔同咗啦，已经。 亲亲靓猪妈。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子博。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九点钟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亲亲靓猪妈啦。 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 有奖问答题，乘客进入港铁车厢要尽量行入边度？ 我识，等我答。 超 B， 冲入去霸翻个位坐。 大错特错啊，系要行入车厢中间。我平时点样教你噶？一啲都唔礼让，啲礼物留翻俾听众啦。 吓、啊，留翻俾听众？ 我咪系你听众咯，李志刚。 各位想玩游戏赢奖品嘅二台听众，逢星期一就要留意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有礼节目系我嘅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EDM Electronic Dance Music 代表人物，美国二人 DJ 组合 The Chainsmokers。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Huang, on the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有 The Chainsmokers 专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我是你的 后援会。 轮到你报天气和时间了， 今次轮到我了。 来 啊，来啊，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的时间下午3点40分，今天大家留意了。 嘿，都知道是录音的了。 唔系啦，好坦白嘅，我哋最诚实 DJ 要有个奖，我哋一定攞最诚实，全国最诚实 DJ。 仲有啲咩可以诚实咁讲出嚟？ 仲有冇啊磅数啊，咩都讲啦，拍几多次都可以好诚实嘅。 系啊， 对住女嘉宾，你谂下上个礼拜讲 Odilia 话，我第一条片就睇泳衣都好诚实嘅。我哋做人真系最紧要交个心出嚟啊嘛，系咪先？ 系啊，唔通虚伪咩？ 唔系啊，啱啱 琼话，阿琼话好似日头嗰啲主持好虚伪噶嘛，好彩你系做下昼嘅啫。 系啊， 系啊，我做夜晚嘅，而家呢个时间都叫晏昼啊。你朝头早嗰啲阿摄啊， 嗰啲啊， 安志豪啊，阿摄最唔早唔做添，做知识会社， 做最早嗰个添， 二台院线。你谂下，有咩主持又系做二台院线，又系做晨光啊？sorry。佢嗰個知識會社， 你真係好誠實喎！ 你唔，哎呀，好啦，得，我唔信阿 O 有聽， 唔係啦，我唔聽啫， 你唔好聽呢啲咯，要聽一定聽神光第一線咯，我係阿 O 啊，要聽佢個耳台發線啊， 喂，白師傅，你可唔可以扮白師傅啊？ 白師傅係。 阿欧 扮唔到， 扮唔到白师傅，程俊鹏，嘿你两个啊， 呢个跟爸爸学嘅都， 诶、个米虫啦， 阿欧、啊，好啦好啦， 辛苦啊， 好攰啊个喉咙，听下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点样可以有老味噶？嗱，有啲男仔咧，经常都追求有嗰种嘅成熟啊，嗰种嘅老味喺度噶。咁啊，有啲人以为啊，可能你有个肚腩，有个地中海就会有嗰个老味。但当然啦，你要配合埋其他嘢噶。其中一个就系嗰个衣着啦。你点样喺你嘅穿搭嗰方面可以令到人哋觉得你有成熟嘅感觉呢？其中一个方法就系着凉鞋啦。小弟呢排就开工啦，你知一开得早开得长时间呢就会好想消费嘅。其中一样嘢就係想买凉鞋啦。原因好简单。一开得早嘛。咁你唔想嘥时间又着对袜啊，又要着波鞋要绑鞋带啊。所以就諗住买对凉鞋啦。咁但係呢原来买凉鞋都有啲学问㗎喎。咁究竟有啲咩学问呢？唉，转头话俾大家知。总之笨读兵团今个礼拜就係推介你。为你屋企对鞋啊，唔系，系为你，唉嚟过，系为你屋企加添一对嘅凉鞋，唔系，应该话系为你喺你嘅屋企加添一对凉鞋。唉，算啦，总之就系买对凉鞋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系咧，去到自己即系噏出嚟嘅时候，先至发现呢句说话好似有啲奇怪。为你屋企加添一点凉意，为你屋企加添一部电视机。咁部电视机系你定系你屋企嘅咧？ 为你屋企加添一对凉鞋，即 系 可以 咯。 你屋企要着凉鞋。 是不是有啲奇怪呢呢句说话。 但之前一路你睇譬如啲电视广告 呢。喂你屋企加添啲咩呢通常。 加添个唔知冷气机又好啦、啊、雪柜、啊。 但个冷气机系俾你用唔系俾你屋企用㗎嘛。所以当你嗱你用冷气机你唔系好觉㗎喎。但当你觉得用凉鞋你就觉得好明显啦。 你屋企加添一对凉鞋。你屋企 其实 应该。 其实应该系为你。在你屋企加啲，算啦，总之系为你加，就诶，总之就系你买对凉鞋啦。 搞咁多懒诗意咁， 因为点解呢因为咧，真系翻得早啊！ 你未出门口咧，唔想搞咁多嘢啊。 系啊， 其实有时翻星期六都系噶，啱啱瞓醒咧，我一定系着啲最舒服嘅裤、最舒服嘅鞋。 Yeah yeah yeah yeah， 要 get it man。 但我未去到凉鞋呢个位置， 人字拖。你都有试过着人字拖翻嚟开麦，好诚实。 有试过嘅， 大佬你唔通觉得个个 DJ 都要着西装翻嚟开工咩？ 唔系，着西装开工有啲古怪， 咪都有嘅，都有， 我 都 见过， 你都着过啊，阿斌都着过啊， 系，但系好少可嘅，着拖鞋， 咁着西装你都知道嗰日有 event 做啦， 嗰啲咯， 所以你冇见过我着嘅。 我哋好 casual， 而家啱啱腳趾又話你聽咩？ 我有時着件恤衫都俾人話：，哇！你今日做咩着件恤衫？ 係因為同你平時啲衣著好唔同啊嘛。 係啊，通常我嗰日係約咗阿一師嫂就要着恤衫嘅，有啲時 隆重其事啦。 係啊，即係嗰日例如咩周年紀念日啊嗰啲，咪着件恤衫咯。 唔通仲著人字拖咩？嗰陣時 啊，係啊係啊，佢好 鬧啦， 佢好討厭我著人字拖嘅。但係咧，即係提起呢個涼鞋咧，即係你首先要定位涼鞋嘅功能先。 因为功能啊，你讲紧 系啦， 我以为你讲紧个款式添。 个款式好后话先， 系 因为款式咧，如果你永远都系嗰款凉鞋，你着条短裤，着件，我唔知点解个脑海入边系 feel 咗我呢只橙色，但唔荧光啊， 嗯， 即系橙色嘅 polo shirt 咧， 系 你会觉得佢一个的士司机或者一个小巴司机嘅， 但唔知点解外国人着同一 set 嘢咧就唔觉噶。外国人， 哦、 你谂下， 你会觉得佢落去饮啤酒嘅， 系啦， 但系小巴司机要开工，所以佢唔饮啤酒， 系啦，但系佢都会着住嗰对箭鞋，踩呢个吉力子，小巴司机的士着凉鞋都踩到好劲啊， 唔系，咁佢哋有原因嘅，听讲，因为如果长期噏住嘅话咧，只脚咧，你见嗰、那个广告咧，咦？ sorry， 香港腳發作 係啦， 都真係嘅，因為長期踩住啊好攰。 所以佢哋有原因嘅， 即係嗰對箭鞋嚟嘅， 係啊， 所以佢哋嚟講， 但係我都明白你話西方人係冇嗰種感覺嘅， 同我哋嗰種個老味有啲唔同。 但冇得咁比較嘅，其實即係因為我哋睇西方人咧，我哋唔係真係嗰邊生活啊嘛。 嗯， 因為你睇嗰啲都係啲 model 平面啊嘛，係咪先？即係個道理係咩咧？道理係你見一啲 model 佢著拖鞋，唔係拖鞋，著涼鞋，佢加對襪咧。哦，几型喎！ 其实喺外国人眼中，佢都系嗰啲， 唔系唔关外唔外国人啊！我意思就系话，喺我哋睇到嘅嗰种穿搭都系一啲 model 或者一啲平面、哦、或者已经系上荧幕，无论系平板又好，平面又好，或者电影又好， 系 咁佢一定系执过嚟噶嘛。 嗯，同埋佢 model 啊，佢 model 啊，大佬，我哋演员系，你即系等于你见到啲日本嘅人都会兴着凉鞋着对袜噶， 系啊， 好睇系咪先？我着咧， 我以前见 你做咩你 渔民我着拖鞋加对袜都型啊！我着唔知做乜嘢， 你啊真系渔民啊！渔民个鱼啊你，即系啦， 功能啦， 好啦，但所以我先想讲个功能先，嗯、因为咧原来啊，即系我真系去买你知噶啦，男人咧买嘢咧系要睇好多嘢噶， 嗯， 即系睇下个功能啊，即系等于你。 谂到例子唔使夹硬，其实唔使夹硬咁明嘅，大家都你可以继续嘅。其实 你见到我啱啱个副样啊，系一副 系谂紧嘢嘅样，而重点我都谂唔到例子。但你冇例子又唔会影响到你继续讲落去，不如你继续讲。我哋好诚实嘅，呢啲录音都唔剪就话你听。 我真系一时三刻未 谂到， 系啦吓。咁啊，去到边啊？但系 我唔记得你嗰句系咩啦。你讲诶、 我记得啦，男人买嘢一定系有功能，唔系一定系睇功能嘅， 系 啦。 我又想讲例如， 冇啦，你介绍，你讲翻凉鞋啦，求下你啊，你用凉鞋做例子啊， 因为我嗰日睇咗个篇咧，有篇嘅，佢又唔系报道嚟嘅，总之有啲人嘅一啲，你知有啲推介咁嘅嘢啦， 系， 咁然后咧，第一咧就系、是、你知嗰个而家嘅凉鞋，其中一个就系货你即穿搭用，纯粹靓嘅，即着出街，咁、你就谂啦，即如果你真系纯粹货靓，撇除靓呢个因素啦。咁你嗰個叫鞋底，你就揀得比較準確啲啦。 哦， 因為咧而家越嚟越多人行山咧，有啲人咪著涼鞋行山嘅。 你要聽我哋講行山涼鞋。 係啦，因為有啲個底咧，佢真係誒嗰個叫坑紋咧，或者個爪地 嘅， 係啦個爪地性咧係啱你。即係我尋日去涼鞋鋪嗰度睇啦，我呢個係啱你嗰、個叫做 行山 碎石啊。又或者係、即係行一啲山徑啊嗰啲嘢嘅， 係 咁跟住之後咧，就有啲就話係俾你行徑啊，即係過水噶啦，有啲就行泥路，即係會咁樣細分埋嘅。咁當然如果你再有啲就係純粹個承托力高啲，咁等你平時行出街冇咁攰啦，有啲就穿搭啦。咁然後嗰篇文咧就話啊，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你就會諗下啊，咁點解如果你純粹放舒服出街方便，即係等於我哋唔想有時你可能就咁落街買個麥記，或者落街買杯啤酒翻嚟飲， 我哋又要著對襪又食啦， 又食你而家已經要戴個口罩落街啦，係咪先？你已經覺得麻煩啦，你而家再要著對襪。你咪梗係覺得麻煩啦，係咪先？咁跟住之後，咁佢就話：咁你應該就要考慮究竟你應該係著一個人字拖啊，定係著涼鞋啦？ 哦， 係啦。咁好啦，咁然後第二個就係、如果你行山嘅涼鞋嘅話咧，你又要睇下究竟咁嗰個價錢，因為唔係特別平嘅喎。行山涼鞋，我睇K 字頭個牌子啦， 幾錢咧？ 即係有個阿 Ken 再多咗個 E 嗰個啦，你知我即係呢對啊，呢、個牌子啊。系，我而家即刻攞我对鞋俾你睇啊！我都系呢个牌子啊，咁我而家其实咁跟住之后就都八九几九嚿水噶，咁然后 T 字头有个 T 字头嘅牌子啦，咁、都系八九几九嚿水噶，我见最平都六七百蚊嗰啲噶啦，即系六七百蚊，仲有啲款系唔靓，即系你真系唔会着出街嗰啲， 佢真 系 好功能性喺个底度咯， 即系例如系军绿色嗰只啦，你知 我都唔知点衬， 系啦，点衬咧？即系你着对黑色袜。 做咩 系啦？你着对白色袜，你又唔识衬， 除非你系 model 啦。系嗰句。 咁当然着凉鞋其实系唔应该着袜嘅。 系咯，但系因为 所以系啦，咁所以你就要计究竟如果你着袜嘅话，你去从事嗰啲活动或者你嘅运动啦，啱唔啱数啦？咁你究竟点解你唔正正式式买一对嘅凉鞋咧？咁然后你就要睇埋咩？尤其是如果你系行山嘅凉鞋，有啲前面有个罩噶， 即系保护脚趾啊。 系啦，咁 in case 惊你踢到啲碎石啊，或者剩噶嘛，咁嗰嚿嘢佢包几多只脚趾咧？包唔包得晒，或者会唔会顶住你脚趾啊？咁又或者后边呢个位嗰条绳，究竟系魔术贴啊，定系扣啊？会唔会话稳唔稳阵啦，或者剩？咁呢啲你都要真系你要睇好多，你先至会即唔同嘅牌子有唔同啦。有个而家有个好似系唔记得边个牌子啦，佢嗰、那個爪地性咧，連涼鞋都用爪地性呢個 term 做， 同啲車轆一樣。 係啊，你唔知幾時無啦啦有個氣剪喺， 有冇落雨胎啊？雪胎 或者 air 拖鞋咁樣 ，air 涼鞋咁樣有 air 喺入邊。即係涼鞋其實你唔好，即係我哋嘅概念係咩啊？涼鞋一定係 cheap 落街嘅， 落街，但唔係而家嗰啲好勁噶嘛。咁你咪要計呢啲嘢咯。 係啊。 咁所以你就諗啦，我就開始諗啦，即係到我真係想買，因為你知㗎啦。即系开工噶嘛， 系 开完工就喺度想使钱 噶啦。 咁我谂啦， 攰啊，使钱啦。 系我屋企已经有两对人字拖咯。咁即系换言之，即系如果你找地嗰啲就梗系会贵啲噶啦。你平时落街嗰啲普通凉鞋就梗系平少少噶啦。我见最平，信用卡嗰度仲有做折添，原价六百五啊几，特价299，你即刻觉得299买对鞋又唔系好贵啫。落街食个麦记咁啊都 OK 啦，系咯。跟住之后拎上手嘅时候。行咗两步，咁点解我唔着人字拖啊？ 系咯， 咁我又摆翻低啦。系啦， 呢一个一个好酷。 到我行山凉鞋啦，咁点解我唔着翻我对行山鞋？ 你本身有 啊？我本身有啊。 系啊， 咁系咯，咁点解啊？咁点解？我又唔会行劲嗰啲人嚟，即系我唔系行水劲嗰啲人嚟噶嘛。 系， 即系我都系行啲沙路啊，泥。 因为你有水嘅话，佢嗰、那个譬如湿咗，你就可以干啊嘛，方便。 系啦，系啦。咁我买嚟做咩咧？ 所以结论其实系唔需要买， 个结论系唔需要买嘅， 系啊， 就系咁神奇啦。 同埋因为我觉得 配嗱，你头先讲就个功能性啦，喺我嘅脑里边咧，凉鞋咧嘅功能真系一路所讲落街嘅啫。就算行山嘅凉鞋，我因为我认知真系唔系好多，所以我嘅感觉就系、是。佢嗰對對腳嘅 support 夠咩？即係嗰啲帶啊，成即係始終我哋好傳統嘅諗法就是、啊，一定係行山鞋包實曬最好啦。 係啊， 係啦、啊，就算你個底係防線都好啦，但你行路你踩落去嗰下，佢嗰啲帶，譬如我哋平時用魔術貼嘅，嗰啲夠實咩？只腳唔會移位咩？係 啊， 係 啊, 啊，我都有呢個疑問。啊、 因為我嘅感覺反而係嗰種所謂可以行嗰啲碎石或者即係叫溪間嗰啲涼鞋咧，似係你喺外國嘅時候，譬如你去 camping 或者你去釣魚，行嗰啲冇乜太斜嘅地方，似系嗰啲地方着呢啲就系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凉鞋呢一种嘅啫，咁呢个就功能性嗰样啦。另一样就系嗰个外貌上咧，你一路讲又谂咗好耐，究竟点样衬佢先可以靓？ 唔系你一定系唔着袜噶啦， 系啦， 同埋你要计，而家有啲凉鞋咧，你要计咧系咩？你真系要着咗几日？你即系计系你冇得喺买嘅时候计啊、嗯！你要着咗几日先知佢透唔透气啊？即系我呢对。 你而家對 你我之前有對藍色嗰對啊，即係嗰對 開曬窿 嗰個網織嗰對咪好經典啦、啊。你見佢呢度開曬網啊，開曬窿啊，你梗係覺得透氣㗎係咪先？你問下， 你又唔使即刻問嘅，我知你好誠實， 我哋好誠實啊！嗱，真係臭嘅我對鞋， 真係聞嘅， 真係臭嘅。即係所以而家你睇下，我而家都要著襪啦，咁啊違背咗當時買呢對鞋嘅原意咯。 唔係啦，咁咪唔啱數 咯。係咯，咁點解？係點解我要買呢對鞋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呢个环节咧，谂住讲啲唔系好关事嘅嘢嘅。咁我觉得咧，揸车嘅人咧系会有属于自己嘅 playlist 嘅。而今日我好想讲咧，就系我喺 Gimme Five 嘅拍档方子豪。其实有一次我上佢车嘅时候，咁啊挞车时，跟住个音响一着咧，系播紧啲 hip hop 嘢。因为子豪爸爸喺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斯文啲，但我冇谂过一上架车咧，佢一缝出嚟嗰啲歌咧系嗰啲。呢度播唔到嘅 hip hop 歌咯，咁而最正嘅系，咁你播还播啦，而佢一路听嘅时候，佢真系可以跟住 rap 嗰下先好笑嘛，即系佢会转咗呢啲窗 ，yeah， 发过山水帘洞 ，oh， 即系呢啲，咁所以俾佢分途咗少少之后咧，今日好想喺呢一 part 唔知点解播翻啲 hip hop 嘢俾大家听，咁不过咧我又拣啲元祖级啲嘅香港 LMF。咁 LMF 嘅歌咧喺电台播得嘅都未必好多可以拣，咁而大懒堂就大家成日都会听到，我又唔系好想，咁所以咧就拣咗另一首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嘅歌，就系、是、无根草。 我相信人人爱 知叫做美味，又有乜鬼老板问个老大装咗你话弊唔弊？ 好啦，根据啲个零钟头嘅时间综合咗咧，网上面咁多位听众对于阿一啊，俾人话似方力申嗰张相咧，大致上有一个结果啦。有啲人话咧就系要好高想象力，亦都有啲话一样咯，有眼耳口鼻。其实大部分啲人都觉得唔似，我会将有关意见交翻俾当事人，下个礼拜见。